山东， 飞机， 发音， 关心， 中国， 花茶， 今年， 欢迎， 开水， 钢笔， 身体， 机场， 工作， 吃饭， 医院， 商店， 他们， 知道， 多少， 哥哥， 南京， 时间， 昨天， 长江， 红茶， 同学， 黄河， 长长， 茶馆， 凉水， 持久， 人口， 牛肉， 难看， 白菜， 一样， 名字， 时候， 学生， 朋友， 老师， 北京， 喜欢， 火车， 法国， 小时， 可能， 水平， 你好， 孔子， 广场， 北海， 米饭， 好像， 主要， 好汉， 饺子， 母亲， 晚上， 早上， 四川， 上班， 汽车， 客厅， 旧鞋， 怕人， 地图， 四十， 日本， 汉语， 上海， 饭馆， 贵姓， 汉字， 画报， 再见， 爱人， 地方， 谢谢， 爸爸， 哪儿， 这儿， 那儿， 一点儿， 男孩， 女孩，